脑梗塞的风险系数几乎是一样的。所以中国人讲啊，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所以我跟好多得了眼底出血的朋友来讲啊，他们总是来找我，把眼底出血给我瞧好啊。我说对不起啊，我说当你还在为失去一个花朵而哭泣的时候，您将失去的是整片的森林。我就问他们了，我说眼底出血的视力下降或者偏盲带给您的痛苦大呢，还是心梗没了命，脑梗偏瘫半身不遂的伤害大呢？哎，他们都说后者伤害大。我说好，我说养生疗法帮你防止中风啊。好多新听众朋友听了我这样的回答，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，说的是眼病。哎，结果给他详细讲析之后，哦，他明白了，原来眼底出血根本不是眼科的病，眼科大夫也治不了，属于心脑血管病科的。哦，这下子他明白了，哦，人得眼底出血表面上是不幸，而实际上是万幸，是因祸得福啊。哎，好多人听了我的劝告合理预防，非但没有发生中风，而且呢视力在不断的改进和提高。有的人呢他根本不听你的劝，他就认为花钱一定能治好病，结果花了大价钱，这面呢眼底出血屡治屡发，那面呢腔梗脑梗逐步形成，最后不但双目失明，人又偏瘫卧床，自己的事儿已经没法自己说了算了。哦，这时候才想起来，哎呦，金玉良言呐、啊！但是可惜了，天底下没有后悔的药啊，是吧？回过头来呢，我们得骨关节疾病的朋友，你也要知道，它不是你补钙就能解决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现在好多女性，是吧？过早的切掉了卵巢，还有一些女同志因为某些妇科病的原因，大夫向你强力推荐，哎，我给你打一针，是吧？就让你啊，所有的妇科病全都好了。呵，他真的以为遇到了什么呢？高科技了，遇到了一针灵了。结果一针打下去，你已经从一个中年女性，具有生育能力的年轻女性，提前衰老5到10年，变成了一个老太太了。的确，你再也不会有妇科病的烦扰了，但是你的代价是5年的衰老，是提前5年的老化。那么你将引发的病症呢？骨质疏松、牙齿松动、动脉硬化，也就是说，原来你的雌激素保护作用下的心脑血管病和骨关节病都会提前爆发。那么相比较之下，是吧？哪个更轻，哪个更重啊？对不对？就像那个静脉曲张的朋友，哎呦，我打一针就好了。我说是好了，因为你打完针的血管已经坏死掉了，死了的血管是不会得病的。没过多久，在其他部位又鼓出了静脉曲张，难道你要把全身的血管都让它坏死掉吗？所以这叫什么？这叫按下葫芦起了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什么是根儿？哎，真正的根儿就是阴。那么真正的养生防病长寿，就是改掉错误的生活方式，建立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，用生活行为去造健康。所以骨质疏松怎么得的，是吧？这个有的科学家说这个减肥减的，是吧？ 啊，有的人说呢，这个人太瘦了，啊，有的人说呢，营养不良了，啊，有的人说呢，缺乏运动了，对吗？都对，又都不对。嗨，什么原因呢？盲人摸象。骨质疏松从哪儿来啊？哦，肾精亏，啊，不能养骨。那骨头，它如何才能受到肾精的滋养呢？哦，良好的睡眠，是吧？均衡的营养，是吧？适度的运动，哦，合理的体重，缺一不可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人得病是生活行为的错造出来的病。那人治病呢？哦，就是生活行为的正确科学的方式造健康。只此而已啊。哦，哪儿错了哪儿错了改哪儿。没错的没错的甭改。如果你把对的都改错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还会造出新的病来。所以啊，本来一些肥胖症的人，哦，吃减肥药吃成骨质疏松了，啊，减肥药不吃了，结果过度的补钙，这面是吧？骨质疏松可能不再加重了，那面过度的补钙，哦，人体内长肾结石了。还是照样缺乏运动，哎，骨质疏松还会发展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养生的合理化，哪里错了改哪里。所以年轻人骨质疏松的预防，你就注意三个方面。啊，哪三个方面呢？哎，饮食，啊，饮食，运动，啊，运动。是吧？还有什么呢？哦，晒太阳，是吧？现在人的工作频率很忙，很少有人锻炼身体了，好像这个锻炼身体已经成了老年人的专利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而实际上大家要知道吗？你在健身房里锻炼，练的只是肌肉，是吧？甚至呢，还会得上骨质疏松症，因为什么呢？没有阳光的照射，骨头是没法生长的，因为它需要维生素 D， 这维生素 D 吃多了中毒的。而每天20分钟的晒太阳，人不用脱光了晒啊，只要你的脸呢没围围巾，只要你的胳膊呀、手啊没戴手套，啊，撸胳膊挽袖子，是吧？胳膊肘下面露出来一半。20分钟的日照就足够了，而且照多了也不会中毒，这就是天地自然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年轻人，是吧？那么老年人呢？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发病率更高，除了应该具备年轻人的饮食均衡的荤素搭配，适当的运动的户外的走路，已经发生骨质疏松的不要走了，要练爬，是吧？第三条呢，就是勤晒晒太阳。那么老年人要比年轻人还要多一个什么呢？哎，就是避免肾的药毒损害。你所有吃的药你拿出来看看说明，肾功能不全者慎用，这一类药物都会导致骨质疏松，因为肾的损害就伤到了骨头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就是激素。好多人为了止疼，为了消肿，激素吃了3年了。我告诉他了，我说激素3年得骨头坏死，5年得糖尿病。嘿嘿，人家不理你个好心呢，人说我还没得呢。我说好啊，等你得了甭找我。什么叫忠言逆耳啊？没得，没得是你命大。你再不抓紧停止，你再不悬崖勒马的话，等得上了就麻烦了，是吧？蒲神康它填固的是元气，元阳之气的培固，对于肾经的填固是大有好处的。